着，谁在躲开，谁在左右，为了我心痛。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听得你渴望有的所有。爱情怀疑的烂游戏，为此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为你沉迷，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

边说到这个学霸哈，一边是颜值党，一边是学霸，一边是真正的明星努力加学霸的帽子。显然呢，在人们的这种想象当中，学霸级明星这一款依然是娱乐圈非常珍惜的。矮子里能选将军也好，外化转行成内行也罢，这是人们对明星群体智力水平的终极想象。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心疼的姑娘，如今也悄然又走远，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滴的难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忧伤， 说到娱乐圈明星群体的这种智力密集程度，严重的和他们的人气和收入不成比例。同时呢，无论明星本人或者是粉丝群体，对此也是非常理直气壮。所以呢，王俊凯438分可缺可点，关晓彤552分简直逆天，真正称得上娱乐圈学霸的，仅清华哥哥李健、智多星、黄磊寥寥几人而已。 古老的传说，流连海湾的魔咒，蜻蜓的 谁受谁冷了掌舵，静止了时空，永恒的盼望，浮在多情的哀愁。阳光下看似缤纷的花朵盛开耗尽了，亲爱的你不敢回头，那个声太多错，跟着唱着听着心痛，于是眼泪变成寄托。亲爱的你也不放手，彼此的爱无法就剩下多长。

说到学霸，和相比之下，国外的学霸明星则是含金量很多的。憨豆先生阿特金森毕业于牛津大学，但这一辈子只能演一个让人搞不懂的人。艾玛沃森呢，当年也是曾经被牛津和剑桥以及布朗大学录取，毕业后也只是老老实实演戏，没有吹嘘学霸，也没有去跨什么界呀。 你的好我从前怎么看不到，看不到，总以为爱在天涯海角，回头却在你温柔里找到，渴望被你拥抱，可以爱你多好，不明了，从来不说你累了，

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走到了百花深处。 百花的深处，捕捉了情人，捧着酒和心，我暗想你好人，依旧笨拙那出战的归人。 One night in Beijing， 你可别喝太多酒。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One night in Beijing， 我留下许多情，把酒倒给你男儿，是北方的郎中。 说北方的郎中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这不朽的天意，呼唤城门开，眼中含着泪。想你。 当明星没有学霸，就让学霸去当明星。本来是凑热闹的颜值党的一厢情愿，和明星想成为学霸有难度一样。正常的娱乐业当中的学霸要进入娱乐圈，成为镁光灯的宠儿，同样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这个行业本不是一张脸就能够通吃全场，到了新的战场，可能完全无效。 个眼神，让我相信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0.3公分擦肩的一瞬，心里感觉宇宙万事会不会就是缘分。 心花，春色啊，让我。

激情，幕后的音符里记载着无边的往事。 时光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今天说到学霸，吃瓜群众之所以对颜值学霸成为明星的这种假设呢，也是近年来行业非常乱的一种折射。在小鲜肉横行，还有颜值既是正义的这种年代，这些舞台中央走红的鲜肉明星并没有呈现出除了颜值之外的其他素质，比如说表演可抠像，音乐无代表作，接受采访语无伦次，都是行业最低标准。 假如说我能减少一半对你的爱，我将不知感到多么希望栖息在你柔弱的胸怀，可是你只轻轻地把头甩。假如说我能减少一份对你的爱，我将 说到只需要颜值和人气就可以通吃的领域，才会如此的混乱，并且得出荒谬的逻辑。学霸那么帅，为什么不演戏？明星那么傻，400分就是学霸，因为太多没有颜值、没有演技的跨界选手获得了成功。学霸明星会被提上日程，也让学霸和明星们的概念一起贬值了。 三点五分，没有心情几点打分。电影四点四分，工作不停，每一天一分一秒你是我心情。无聊拍照，无聊停留，满脑子怀疑的念头，爱就该是你。

岁月站在对街，让我很难不伤悲。爱一个人任你醉，醉得不怕心太累，无论今生花季节都可以无所谓。醉一个人容易累，累得伤心才发现，坚持到永远到底，对不对？还给我一个不怕黑的夜，让孤单也能够是一种喜悦。不要再试探我的世界，会不会被改变？ 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感谢你的陪伴。两小时的时间里呢，那希望带给你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有好的心情。再一次欢迎找到我的新浪微博雨辰主播，可以告诉我你喜欢的音乐风格。别走开，好音乐还在继续，马上听到京城音乐吧。 曾经想起在这样的夜里依然清醒，雨中的我和你，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雨中的你不再感到伤心，请你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滴。亲的你，不再怀念过去，让我的心也从此 thank you. 那些飘逸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我的心是六月的晴，里面下着细雨，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宫之美称，如今的燕郊成为 CBD 白领追捧的安家之地，是三河市连续六年入围全国。